就是我这个不会，不仅是我自己内心意愿不想去，其次是也不可能去， 不可能， 客观条件也不会允许我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太贵了。 价格因素影响了你最后不能抵达。 我们先不剧透目的地哈， 好好好， 我们再来邀请一下在我们嘉宾席就坐的这位九零后的妹子，她叫薇子，欢迎一下。 大家好， 我很喜欢薇子对自己的一个形容，因为我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她沟通，我说你想要我怎么介绍你？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在微信上面跟我讲的你对自己的那个 title 的形容， 就很长的那一段， 分享给大家。 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探险，然后很喜欢探索所有一切未知的新奇的地方啊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户外 girl。 对，所以我给你的一个 title 就叫户外 girl 薇子。哎，但是这个薇打错了，应该是草字头，没关系，我一会儿来给你重新调整一下。 哎， 各位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直播，因为他们两位在今年春节期间去到同一个目的地，恰巧成为了团友。 对， 因为高颂是我的好朋友，薇子是高颂这回的团友。哎，就这样缘分机缘巧合，我们三个人聚集在了这里。 是的， 我一个不愿意或者不会去到这个目的地的人，要听你们来讲述这个全球范围都很少有人踏足过的这样一片土地。我觉得你可以来公布目的地了。 我们春节两个人一起，不是两个人啊， 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啊，很多人，很多人，200人。 薇子，你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吗？ 两百人同去的地方就是南极。 哇，就是南极这个地方，当很多人还在分不清，就是 在南边在北边，是不是 北极熊和企鹅他们分属哪一片土地的时候， 是 我身边这两位在今年春节去过了。而且其实高颂跟薇子相比根本就没法比。 我真的听完他的这个旅行的之前的经历之后，我觉得真的差得太远了。 哪年生人？ 我是98年的。 行了，节目到此为止，我走了。欢迎各位啊，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因为有很多来自南极这片纯净之土的很多的图片呐、视频啊，都是出自我们两位嘉宾之手的。 嗯， 那我们今天首先也要先来关注到的是资讯的部分，先进入潮流风向标，然后稍后继续来跟各位聊。标，我们现在要来关注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像我这种爱吃的，会把对某一家美食的追寻当做是我这一趟旅行的一个主题。 哎，不仅是你，其实很多很多的爱好旅行的人都会把吃作为旅行的主题。 但是你知道，我是那种不一定非要吃什么米其林、什么一星、二星、三星的那种人。 吃米线也可以的人。 米线当然可以。而且我是那种喜欢去到最 local 的，就甚至被 当 地 人 当做是什么什么，就 苍蝇馆。 苍蝇馆，对，但加引号，不一定就一定不卫生哈。 啊，对。 但是一定是那种很简陋的，但是排队人很多的。就我是那种一看到哇有人排队我就很兴奋的那种。 之前我真的是不太相信，之后我和袁一子一起出去过一次，我发现袁一居然上能吃天，下能吃地，是很接地气儿的这么一个。 我是女娲吗？请问。 就接地气的意思了，因为我觉得你就这么女神范儿的一个女生坐在这儿，对不对？不太应该会和我们一些大老爷们儿一块儿出去吃个串儿啊，然后就吃个路边烧烤。 薇子，你知道吗？我俩的交情就是 从吃串儿开始的，是吗？ 不，那是就已经认识很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就不怎么一起吃饭。那次我俩一起在重庆出差的时候，我俩一块儿去捏脚，因为重庆的足底按摩也很出名嘛。 是， 走山路走太多了，然后临走前一晚上说，那我们去捏个脚吧，然后就找很正规，很正规啊。捏完脚以后出来门口，那会儿都已经夜里一点了吧？ 对。 但重庆真的是不夜城， 美食之城。 对，门口就有那种大爷大妈推个小车，然后卖那种就是冷锅串串 啊， 可好吃了。 好多，其实各家卖都差不多，我非要每一家都尝一点儿。我就这家买一点儿，那家买一点儿。 我只有两只手，一边捧一个。 怎么办？节目刚开始我就被你们说饿了。 不是，你应该想这个问题：我有两只手，一边捧一个，我怎么吃呢？就差吃了。 喂呀， 喂 喂， 喂呀，喂子， 这种投喂他应该不会做的。 当然我要说的是米其林这个星级呢，确实在美食行业当中它还是很有这个权威性的 标杆， 对，标杆，它的推荐会让很多人趋之若鹜。 是的。 那么好学习的各位，知不知道高大上的米其林餐厅都应该用什么样的英语来表达呢？ 米其林 一星 one star， 一个 star， Two stars， 俩 star， three stars， triple star， 当然不是这样的 啊， 那就是 double stars， 是不是？所以，身为吃货的咱们都应该一起来了解一下米其林的星级用英语应该怎么样专业的来表述，因为毕竟很多的米其林餐厅，大部分像法餐呐、意式餐厅啊，哪怕是日本的那些餐厅啊，都是要用英语来交流。 哦、 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视频。 哎，小绿豆，你知道米其林吗？米其林。哦，米其林我知道啊，那个白胖子，那个白胖子可是有名字的，他叫 Bibendum， 毕本登，简称 Bib。 哦，我一直都叫他花卷人。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家餐厅是米其林三星哦，是最高级的呢。嗯，一星怎么说呢？是不是 One Star？ 不是，一星代表 very good， 哦，那二星就是 very very good 咯。当然不是，二星代表 excellent， worth a detour， 极好的，绕路也要去呢。 哦，那三星也一定不是 very very very good， 对不对？ 那是当然，三星代表 exceptional， worth a special travel， 格外出众的，值得专程为他旅行一趟呢。一些高级的米其林餐厅甚至还有自己高大上的用语呢。 哇哦，那是不是自己发明了一种语言呢？ 哎呀，不是啦，是一些别致的用词，比如做菜不说 make， 说 execute， 厨房不叫 kitchen， 叫 concert， 音乐会呢。小绿豆，快点菜吧。 哇，这个柴夫tasting menu， 是什么菜呀？好吃吗？ 哎呀，这叫 chef's tasting menu， 主厨美味菜单，一共有13个菜呢。 那这13道菜，我们是一道道上，还是全部在一起上呀？ 嘿，看你馋的，那我们就用 Russian style 来上菜吧。 啥？只听过Freestyle， Russian style 是什么啊？ 西餐一般分2种上菜法，一道一道按一定顺序上，叫 Ranch style， 法国风格；全部在一起上，叫 Russian style， 俄罗斯风格。对了，小绿豆，像你这样馋，知道吃货怎么说吗？ 吃货？哎呀，是不是 eat goods 啊？ 吃货叫 gourmand， 美食家 gourmand。G-O-U-R-M-A-N-D Gourmand。 那现在我也是一个美食家了。 你主要是个吃货啦。 怎么样，是不是让你茅塞顿开，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不说之前，听上去好像这两只小狗狗的对话有一些幼稚。可是你看，像 Gourmand 这种吃货的表达， 郭儿闷得， 你这个 Chinglish 可真可以， 人家让他们写的， 来考一下大家。米其林一星怎么说？ Good， very good。 你看看你这个， 我叫抛砖引玉。 你这个80，对，你这个86年的，就是比不上人98年的记性好。但是我只特指你这个86年的哈，不指全部86年的啊。 小航该心疼了， 毕竟他还要比你再年长几虚长几岁啊。 是的， 米其林二星 ，excellent 啊，这回你都会抢答了。对，三星呢？ 不会了。 妹子 ，worth a special travel。 呀，那个是详细的解释，如果是个单词的话应该是 exceptional 啊， exceptional。 但是就是值得你专门为之去跑一趟 、 对对对对对对。 你吃过吗？ 使用的， 就我觉得我可以不记得它是几星怎么念，我就觉得我吃过就好。 我为什么就不能吃过？此时此刻你如果这么问的话，我没吃过也要假装吃过呀。哎，但是上菜方式分为 French style 和 Russian style，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对，这是第一次知道。哎， 对对对， 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这个一道一道一餐一餐上这种方式来。 对对对，如果你要说全部都给我上来，可能主厨压力也很大。 主 主厨说这个肯定是不会吃的，一般就会把你轰出去吧。 很多主厨他有可能会根据你这一道菜的剩菜量，你吃剩了多少，还剩下多少，来判断你是不是喜欢他这道料理。 你看啊，他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胃口就是你品尝美食的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每一段过程对于每一道餐食料理里面的味道是有变化的。 而且他最怕的是你这道跟下一道那个 就混合在一起了， 对，嘴巴里面的味道会混，因为每一道其实很多像美食家评判的时候他会中间用漱口的方式去涮一下， 水啊，对所以他是不断的打开你的味蕾，刺激你的味蕾，给你一个轻薄的感觉，给你一个浓厚的感觉，最后那个配款的红酒，配款的啤酒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道就像初恋一样，都像初恋一样， 在口中反正就会让你引爆你的小宇宙的感觉吧。 怎么可能会有吃不下的还剩菜的情况，米其林料理都那么小一坨， 米其林 一口就吃完一口口， 然后特别贵，就这一小口，虽然一小口一口一千块，一口一千块。 好了，没有那么夸张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潮流风向标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小的小知识点吧，希望可以对大家在旅途当中有一些帮助哈。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接地气儿的了哈，旅途当中不见得每一趟旅行都能碰到米其林这样的高大上的料理， 是， 那如果你饿了，此时此刻你饿了，你想要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去烹饪出一些美味的东西，那可能就需要我们接下来的视频来教你怎么做了。 哦，还是要自己做。 今天袁大厨给你们带来一道料理叫做叫啥来着，那个叫芝士蛋糕类的帕马森乳酪派，一看我自己就不会做， 一看热量就好高啊。 帕马森乳酪派就是，其实 派本来热量就很高，再加上乳酪， 派是指那种带馅儿的饼吗？ 对啊， 对， 还有芝士， 对，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这种甜中带咸的这种芝士， 就是吃完了咸的再吃点甜的，吃完甜再吃点咸的，中和一下。 为啥你会喜欢这种料理吗？好了，我懂了，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来， 这是很正常的。 推荐给每一位喜欢芝士、喜欢乳酪口感的朋友们。 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一个口感接近慕斯，又属于芝士蛋糕类的帕马森乳酪派，常见于各个面包店。再来看好了，黄油、15克生砂糖、170克低筋面粉搅拌，或者自己揉捏混合在一起。再放一丢丢盐，50克清水，继续搅拌或者揉捏混合在一起，然后取出面团，继续揉成表面稍稍光滑的面团，放进冰箱先冷藏30分钟。出冰箱后分成两块，其中一块像我们视频里这样垂垂打打感，然后灵活地铺在你的模具上，在底部扎上一堆小洞，就进烤箱170度烤20至25分钟吧。然后是奶油奶酪隔水融化，搅拌均匀，再放两杯用鸡蛋黄和120克细砂糖，也是隔温水搅匀，小心别熟了。然后加入泡软的吉利丁，搅，蛋黄糊倒进奶油奶酪中，然后搅，搞均匀了就过筛。然后加入5克菌度酒，一点点柠檬汁，接着搅拌均匀备用，蛋奶油打发成实心发泡，跟刚才的蛋黄糊糊混合，翻拌均匀，最后倒入马斯卡彭奶酪拌均匀，还有最后倒入做好的派皮中冷藏至凝固就好了。吃之前别忘了在表面撒上少许帕马森乳酪，这个口感微腻口味甜中带点点咸的帕马森乳酪派就完成了。 腻， 我觉得很好吃。 你听到了一个字腻， 就是口感微腻，但是配一壶红茶就会很好， 就解解腻， 解解腻，酸黄瓜也行吧。 我要收回我刚才的表情，我现在很喜欢它了， 是不是？所以威子平时的口，就是你的口感，不是口感，就是你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 我什么都吃， 杂食性动物， 就像所有地方都要去一下一样，什么味道都要尝一尝， 都愿意尝试，只要是你没有吃过，都愿意尝试， 对，都愿意。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太棒了，我很期待一会儿从你口中讲述出的你的南极之旅。 好的， 继续我们前进，脚步去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真正长时间停留的这一片土地。 是的， 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偶尔会有一些这个旅客探访之外，更多的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企鹅。 哦，那是 我可以这么说吗？ 当然 应该叫主人还是叫主动动物的动 主人动 主人啊，主人，对不对？ 对， 最近呢，这个澳大利亚南极局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上是在南极莫森科考站附近，有两只帝企鹅发现了科学家留在地上的相机，他们很好奇地打量了一番，盯着镜头摇头晃脑长达37秒，据说脸小的企鹅们90度仰拍无压力，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过就是南极的企鹅的，这俩企鹅是真的还是动画片里的？ 真的呀，帝企鹅，真的企鹅。 为什么长得看上去像素那么高的样子？ 就是白白净净的，胖胖嘟嘟的样子。 它白净到就是连一些细微的毛的感觉都没有，就整个很光滑，黑是黑，白是白，然后嘴边还有两抹红。 对，就我们这次去南极，其实看到很多那个小企鹅，毛茸茸的那个小企鹅分辨率就没有这么高。 哦，所以就是它褪毛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很光滑的 状态。对对对，就像我有的朋友一直跟我说，在我去南极之前，他一直以为企鹅是皮的。就像吹起来的一样，对， 就是像牛皮一样光滑，牛蜡皮、企鹅蜡皮之类的这种感觉。 但企鹅是有羽毛的呀。 但明白，因为它的羽毛的油脂量很高，因为这样可以让它在水中浮起来，包括防水啊等等各种功能。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感觉多年没有洗过头呗，就是油到很光亮那种，是吧？哇，太可爱了！真的就是如我们刚才就是讲的当中说的那样，企鹅脸小，90度仰拍，毫无压力。 对，它虽然脸小，但是它肚子大呀。 对，所以头稍微一缩回去，就只看见肚子，看不见脸。我现在想现场做一个测试，作为我们这个时段的结尾，咱们三个人拿出手机来90度仰拍。 我不要。 然后下一个时段，下一个时段开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必须要这么做，好不好？怎么样？是朋友，咱们就玩起来。我也跟你们一起自黑吗？不就是自黑吗？我们了不起的。 你玩这么大，真的合适吗？ 那怎么了？反正做完这期节目以后，是不是朋友就再说呗。 我们就再也不相见了，对吗？ 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广告间隙我们三个人要不能这样45度仰拍， 不 可以。不 是90度仰拍吗？ 90度仰拍是这样，手机放下面，头这样，标准姿势是这样的，垂直。 赶紧进广告吧。 手机在垂直下方。各位赶紧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精彩的一幕，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发照片给你们看。 为什么我要答应啊？ 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节目组组建了这样的一个粉丝群，各位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在我们观看视频的同时呢，来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潮流梦工厂的粉丝群了。我们节目组的每一位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会随时随地24小时无间隙的跟大家 say hello good morning。 不是发红包吗？ 发红包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很多福利等待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粉丝群的好机会。稍后我们给点拍照时间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 Your booty, boy.

5: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今天周一是旅行的环节，我是袁一，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来自今年春节刚刚踏足过南极这片净土的两位，也是来自生动南极这个旅行团当中的哈，欢迎一下高颂和威子。 大家好，我是高颂。 大家好，我是威子。 为什么会喜欢威子？因为他是98年生人，比我也就小不了一两岁，所以我们俩特别有共同语言。 什么？ 咋？有啥意见？ 你说的都对。 今天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看到的是两位嘉宾从南极带回来的很多的图片的素材呀， 对，还有视 频。 嗯， 因为其实你们这一趟还干了挺多可歌可泣啊，不， 别呀。 错，值得大家羡慕或者说艳羡的一些举动的。 当然，可 不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 哦，我觉得这一程让我们经历了很多，就这个船季以来，一直到一趴船季以来，很多其他的船只都没有体验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成功的穿越了南极圈啊，这个就很轻描淡写，咱们讲一讲就好 了。哎，就说错了，对了，我们 穿越 了 南极圈而已， 对，南极圈而已，那没什么，不值一提， 对。 对， 就到了地理意义上的南极嘛，然后我们还再继续往里走。走到了66度56分更深度的南极里面做了一次巡游，也是这个船季以来最南端的一次海上巡游。 我要替大家问一下，因为毕竟大部分人是没有踏足过这片土地的嘛，穿越南极圈这件事情我们认真讲，它为什么是值得你们拿出来说的？因为有很多的行程其实都是到南极，所谓南极 是 哪怕到什么芬兰、挪威都有可以， 那叫北极 啊！我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像说北极就在南极一样。 对，你讲的其实也对，因为北极为什么相比于南极更好抵达，就是因为在北极圈内啊有很多国家 啊， 你到了这个国家，实际已经落地在北极圈以内了， 对， 所以它的难度其实系数比去南极低多了。 对， 而南极的南极圈的周围啊是没有任何国家的，所以呢，他就只能是自己开着船穿越南极圈，而且穿越南极圈，你前面要经历很多很多艰难险阻， 比如 说穿越 德雷克海峡。 哎，德雷克海峡真的是名声在外， 真的， 对对对。 我所听说过对于这片海峡的描述就是，你不可能不晕船，这是第一，其次，你所有在台面上的东西，哪怕在床上的东西，包括你这个人都有可能会滚到床底下不受控制。 对对对，实际上说到德雷克海峡，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魔鬼海峡嘛，然后可能与之相关的一个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耳熟能详一些，就是太平洋。为什么太平洋叫太平洋？因为就当年说库克船长当时他们的第一批抵达南极的这批先驱探险家们到达了德雷克海峡，遇到了这么大的风浪，但他从德雷克海峡穿出去风平浪静，那这片大洋就叫太平洋。对， 名字是这么来的。 对，所以说 平静的海洋， 对，德雷克海峡的这个风浪，它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洋流交汇产生的嘛，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能够从那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穿越德雷克海峡到达南极半岛，这是我们旅行说这一趟过的相当于是第一关。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因为刚才说了嘛，你们这一同行有200号人， 对， 每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当时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一定是经历了不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一些场景，有类似有不一样，能不能分别描述一下？我知道你们俩不住一个房间，各自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住一层，他是住在船尾，我是住在偏船中间的这个位置， 感受也千差万别吗？ 真的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先听威泽说。 其实我还好，就是我真的还好，在大多数人都觉得那个觉得 晕的不行的时候， 对，晕的不行的时候，其实我状态还不错，我就是有一点点会觉得就可能嗓子眼会堵东西那种感觉， 就是想往上涌， 有点往上涌，但是还不至于， 但是咽了下去。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晚餐时间好不好？ 瞎说什么大实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是躺着，就是你感觉到晕的时候一个躺着，一个就是在船上到处走，就用这两个办法，对，其实就是能够很大概率上的避免晕船。 那你那些金银细软随身物品呢？房间里那随身物品， 我随身物品，我这么机智，我在睡觉之前把所有东西都放地上所以就不过我倒是就是听其他房间的 噼里啪啦的就是从桌子上往下掉。然后但是我在那个就是要穿越德雷克海峡之前是一个比格尔水峡，在比格尔水峡还比较平静的时候把东西就放在地上，尤其是那些爱碎的呀玻璃瓶子啊什么的就放地上，但放地上也到处 滚 对到处滚，然后第二天早上满床底下的找东西。 对，我就听说是根本不是掉地的问题，就是得到各种角落里面才能找到那些遗失的物品。 对我甚至找到了一些就是在我之前的人滚进去的 有意外之财在穿越德雷克海峡之后。 多少克的钻石 我这个、找到什么就不说了吧 要保密，来告诉你的房间 怕被人找到 发生了什么。 我的房间因为是在比较偏船的中段，所以这个摇晃可能大家并不太知道，就是德雷克海峡它的晃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晃动，大家可能会认为哎可能再晃 来给我们现场画一个波形图， 就是海盗船的那样子，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这样对吧。错了，对不起，错了。穿越德雷克海峡就是你想象你是一个被放在普罗里的元宵摇就摇就这种感觉。 所以知道为什么要春节期间去吗？ 为什么呀？ 元宵节我们的元宵哪儿来的 我们摇出来的是吗？ 对对对， 就反正是一种感，那个就像推磨一样，就是360度旋转的前后左右的这种摇晃，是所以德雷克海峡会让人觉得心里其实有点惧怕哈。但是我也没吐，全程我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我一点事儿没有。 你知道就是人在遇到这种比较极限情况下，包括在一些游乐园里面玩一些刺激项目的时候，你人极度刺激的时候，你内心就会有一些就是预设，比如说妈呀我不会见不着什么明天的太阳了你们在当时有这种想法吗？或者说你们当时内心想到的人是谁？ 其实我特别兴奋我想到的人，我想到的人应该是我爸爸。 为什么？ 给钱让他去的。哎呀，说什么大实话，真是的。 对，因为就是他就是经常也要上到海上工作，所以其实他就是大海这种波涛汹涌，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种传说。 所以你当时想的是，我终于体会到了我爸爸这么多年来日常感受到的状况。 对对对，我那两就恰几乎整整两天吧，然后我就是内心里一直就有这种感觉，我终于从那么小开始，就是对我来说就一个传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是什么感觉了。 女成副业，对， 是。 告诉你呢，你内心当时想的是谁？谁是你的精神支柱？别告诉我是你妈妈，我不信。 不是不是。我当时真的说实话啊，谁也没想，我想自己能活着就不容易了，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也对了，作为一个单身汪也没什么人可想 也没有什么网船上也没有任何信号，你任何也联络不上你能想念的人对吧， 没有开始写一点什么文字之类的 我思念你把你变成一滴海 如果 是吧 你没有见到只看到这封信请你在 很安全， 这个过程是安全，但是只不过会经历一些就是让你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的。 当时我其实内心是这么想的，反正浪嘛对不对，就大浪嘛谁没浪过呀， 哎这听起来很奇怪 比一比谁更浪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要去船头迎着这个70节的风浪站在船头眺望一下。 等一下，这个数据很重要，70节是个什么概念？ 70公里吧，不是七十二。 不是70公里，就是70节是他们在海上描述 风力的 速的，对，就专门的一种单位， 就跟咱们7、8级大风这种描述概念是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它肯定不能对等。 哦，对不起，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当天的风力的节数是40节，相当于7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40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段视频可以视频为证啊。 来，我们来看一看吧。 穿越德雷克的我。 等一下，在穿越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 您说， 你们整个过这个德雷克海峡一共历时多少小时？ 小时啊？ 小时说不准，但是就是从 一天 上船 两天， 从上船到我们穿越南极圈是3天的时间。 但是这中间有2天的时间都在德雷克海峡穿 越。对对对， 过去2天，回来2天。 那还能正常吃饭吗？ 其实能吃饭的人特别的少，那两天在主餐厅里几乎 就那天那几天，对，餐厅的人特别特别的少，就大家一般都在房间里面，因为待着不动的话的确会好很多。 是， 好吧，视频为证。欢迎各位赶紧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跟随高颂、飞子这一行人穿越魔鬼海峡德雷克。 45分。那么今天呢是西方的情人节啊，那祝各位有情人啊终成眷属。那么现在呢风速比较强，所以请大家活动时注意安全。户外温度大概在6摄氏度左右，风速40节啊，相当于70公里每小时。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南纬56度。 都吹变形了，这么大张脸居然能吹变形了，这风真的是很大哎。 对，就感觉我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接，你知道？ 你刚才在视频里面说了，风浪得有10米高， 就浪高得到10米， 嗯， 对，这个很正常。 而且我就看到你的镜头全程都是不稳的， 嗯， 就不是说你技术的问题，因为我有见过他稳的镜头，就是可见就当时的情况就是还是挺恶劣的，你没有办法去握紧那个。 真的是因为一是太冷了，二是那个风实在是太大了，我都是很使劲的去拽着我的那个拍摄的设备， 稍一不小心就会被吹跑。 真的就是你看我帽子都没敢戴，我特别把那个上面的那个衣服后面的帽子戴上了。 对， 就是 你说单独那种毛线帽都没有敢戴， 没敢戴，只要出去就飞走，只要戴出去就飞走， 毛线帽都被吹跑， 嗯， 天哪。 所以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在那个风浪下，我们一共持续的48个小时的时间，早餐也是这样，晚餐也是这样，然后洗澡也是这样，说话也是这样，出去坐在咖啡厅里也都是这样，就一直在晃。所以在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会把他们在放在控场当中的一些桌椅全部固定住，拿一个铆钉给它固定住，你就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但是即便是这样，我在吃饭的时候也从椅子上摔了出去。 这么大个人，1米9几的个儿， 真的就是吃着一半儿。你看那个，可能探险队员可能觉得还正常， 他们习惯了。 对，然后我就这椅子就直接斜了，我就出去了。我就跑到别桌上吃了两口再回来。 而且我们吃饭的那个餐厅是在3层，我当时发现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因为我们住在6层嘛，我一直觉得6层像高层甲板的风浪感觉会比较大，晃得会比较厉害， 嗯。 但是我后来去了一下他们3层的房间，就探险队员他们住在3层的房间，我发现他们那边晃得会更厉害。就是我觉得这现象还挺奇怪的，但是的确我们吃饭的餐厅也是在3层，就是那个晃动的感觉，他们离海面比较近，然后会比我们在6层感觉上要更严重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视觉感官，因为那个浪， 因为3层离浪更近一些， 对，它是完全会打到你的窗户上 扑面而来， 所以这几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的是探险队员把所有的窗户关了，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钢板，然后在里面再把窗户给锁上，它有好几层，就用这样的 保护措施非常的严谨。 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德雷克海峡。所以你说那是紧张吗？ 其实没有什么紧张的， 就已经顾不上了，因为你周边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可以去看， 对， 这都是你日常当中或者此生无法去体会到的一种感受。 所以我佩服 Viz 的是，在如此天气状况不太好的这个行程当中，他居然去上课了。 上课是什么意思？ 就是、 在行程中有一些课程， 对，在行程中所他因为在德雷克海峡这两天，实际上窗外的景色就会有一点单调，就是除了大海茫茫大海以外什么都看不到。 你刚才还有跟我描述过德雷克海峡这一片海域的这个状况。 对，就是我们整个行程中特别明显的就是德雷克海峡的这两天的大海是暗黑色的，是深黑色的、 特别符合魔鬼海峡这个名字， 这个定义，这边海峡肯定很深、 你想象一下，下边全是沉船，巨大的沉船、各种各样的冰山， 要吓哭了，嘤嘤嘤。 然后在过了德雷克海峡之后的几段，你可以看到碧蓝色的海、碧绿色的海、就是给一种很清爽的、很神圣 的。海 的 颜色其实也能够一部分影响到咱们当时彼时彼刻的那个人的心情。 对， 所以偏深色就会让你觉得黑暗系。 对，而且很难，就是很有意思的是，穿越德雷克的这几天天都是阴沉沉的，一穿越德雷克海峡过去之后立马就是晴天， 一落天晴的感觉、 就这个也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可能是天气状况的原因吧，这个也可能德雷克海峡也有阳光明媚的时候，只不过我们这回赶上的是恰好和心情是一样的状态。 所以德雷克海峡作为你们去到南极这片土地的第一道坎儿， 对， 在顺利的度过以后，我还想再问啊，在德雷克海峡期间，因为刚刚讲了嘛，很冷，大概这两天如果要到甲板上去看的话，要穿成什么样才行？ 哇，杯子去了吗？ 我去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要是防风，因为就是风很大，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浪会拍到甲板上来，所以只要你外面一层穿的防风的话，我觉得倒不是特别的冷，对，就是 气温，主要就是风大， 对，就是风太大了， 体感的温度或者说体感的舒适度没有那么高。 是的，就是你扛住了风之后，一个冲锋衣加一个抓绒，我讲就差不多够了。 欢迎各位啊，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在第一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答应大家要学那个南极的企鹅嘛， 哇， 然后拍那个90度俯拍， 哇， 然后我们刚刚在直播间隙广告的时候拍了一张3人的合影，大家想看吗？ 想看，想看吧。 想看吧的时候，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刷刷，好多人关注了主播。来，给你们看。 不想看的吧？其实你们是因为你，我给你，你要看了，肯定会取关的。很多人。 没关系，拍都拍了，怕什么？敢做敢当，来，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下这个事情。等会儿啊！ 天哪！ 所以我觉得企鹅很厉害啊、企鹅就可以俯拍的时候就可以显脸小，可是咱们就不行啊。 但是它肚子大呀， 所以头稍微往后一缩就被遮住了，是吗？ 对、 别看人家肚子大，人家大肚子里面装的全是腿，全是大长腿。 哎，一会儿给你讲，企鹅是大长腿还是大小短腿呢？ 小短腿啊，紧挠疼啊！ 来嘛， 这会儿还有点时间，你别卖关子。为什么肚子里全是腿？是因为吃了很多别人的腿吗？ 其实企鹅，它的就是所谓的分叉，它那个腿骨的分叉，其实在它身体靠中部的位置。就你光看它骨骼，它比例还是蛮 就是 欧巴的， 基本是腿是身体的一半长，这算是不是长腿了？ 算， 对吧？ 反正跟你比肯定是比例好很多。 然后呢，它那个一个脊椎下面呢，这个腿是横向分开的，然后再出来的竖向的这个腿，所以你会觉得 只不过露出来那一节， 对，露出来那一节是下边就比较短的， 还是因为肚子太大挡住了腿？ 不是，它还有长大腿嘛，对吧？露出来这是小腿部分，还有大腿的部分在里面， 它就相当于露出来一个脚踝 啊。 然后穿了一个大袍子， 主要还是这样的裤子。 主要是为了保暖， 嗯， 对不对？腿上没什么脂肪，就一层皮， 缩进去了。 哎， 那所有的企鹅全身都会被羽毛覆盖吗？全身的所有的部位都会被羽毛覆盖吗？ 不会，错，不是的。 哪儿不会被覆盖呢？ 腿呀、脚踝呀。 不是，脚踝那个地方也是有的，也是有羽毛的。 那是哪儿？ 但是确实， 嘴巴呀。 皮肤部分了，嘴巴算皮肤部分吗？就其实 98%都是被羽毛覆盖的、 嗯、 但唯独就是肚子下面那个要孵育小宝宝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羽毛的，没有毛的、 哦、 它是要把那个蛋放在那个地方给它保暖，一直到它孵化出来、 哦、 给小企鹅保暖御寒、 嗯、 啊，就在它的两个腿 中间的那个 靠前部的这个肚子下面。 哇，这个时候说到这儿很想来看一些关于企鹅的照片了、 嗯、 今天呢因为视频的素材都是来自于高颂哈、 啊、 然后图片呢都是来自于威子的相机当中，一会儿来跟各位详细聊一聊威子这个本人到底有多么的传奇哈， 传奇 很神奇，真的真的，我们来挑一挑这些威子给我的照片里面有动物的这些元素，这个是什么、 啊、这是海豹， 对，这是海豹，好胖啊、嗯、天哪， 就是晒太阳、 就是、 他们每天只做两件事情， 嗯哼， 吃和睡， 吃和睡， 你们怎么看出来的？ 啊，看出来， 就只要但凡看到它就一直躺着吗？ 对啊， 它不躺着的时候其实很难看到，就是它在水底下的时候，那个时间很难捕捉。 嗯哼， 这个、 他们是吃什么的？ 这个海豹，猜它叫什么名字？有名字？ 再点开那个照片，对，就名字的，是哪？ 大白 是哪一款海豹？ 大白 这对，这是某一款 啊，那不知道， 它的名字叫食蟹海豹 ，crab eater。Crab eater 就是吃螃蟹吗的意思吗？ 你想一想，南极有螃蟹吗？ 没有吧。 那有什么呢？和螃蟹也是属于海鲜系的。 有 虾。 虾啊。 对，就吃的是磷虾、 哦。就吃小虾米哦，磷虾。 磷虾在南极是一种特别可怜的动物，所有动物都吃它。 对，因为磷虾数量太庞大了。 对，吃也吃不完。 它有点类似，就是咱们吃的虾米，就小虾皮 那种。对对对，橡皮的感觉。 钙质非常丰富， 你说错了。 我这样，它长的是那种白的，带两个黑眼睛那种小黑点。 它其实比你刚才描述的那个虾米皮那个是要稍微大一点点的， 要长一点。 对，大概一厘米到两厘米左右的这个小虾米，也 是 通体透明的。 我没有见过活的磷虾、嗯，我见过的是什么？是现在就是市面上有卖那种磷虾砖 酱 砖。它就是团在一起一堆磷虾，把它冰成一块砖，然后你吃的时候吃多少切多少下来，然后往汤里面一扔， 高科技呀！ 啊，对，就特别像，就是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就它钙质含量很丰富， 是。 所以你知道磷虾现在越来越可怜了，不仅南极动物吃它，咱们人也吃它，不远万里的吃它。 是， 这是海豹哈， 嗯、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 crab eater， 食 蟹海豹。 那这个黑皮肤的就应该不是刚才那个 crab eater 了吧？ 这个名字叫威德尔海豹， 威德尔 啊，就是你对，你要看胡子的 啊，我就想说他嘴巴周边有一圈那个像汗毛一样的， 那是他的胡子，对， 嗯，这个胡子是用来测量距离吗？跟猫一样， 胡子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帅一点的， 瞎讲。总之这确实是可以分辨这个种类的一种依据，是吧？ 其实各种海豹的头型是不一样的，有的像小猫，有的像小狗，还有像蛇的。 说实话，这个黑色的这个海豹跟刚才那个白色的确实要显得更尖一点，这个头型。 对啊， 对， 我觉得就是威德尔海豹就帅一点。 威德尔、 那个、 海豹的眼睛又圆又亮，像食蟹海豹好像永远都就是眯着眼睛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对，但食蟹海豹一般都比较胖一点。 所以这种像吹了气的这种大气球那种就是 crab eater 啊，对， 很 胖很肥。 因为刚刚发现他们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些探险家们发现它的粪便是红色的，所以会以为他们的食物就像这张照片，就是左下角的那个部分 就是粪便， 是它的粪便。 天哪，这粪便长得 是红色的， 还挺美观的。相比之下， 哎呀， 对，你看它的颜色就是你不仔细看，或者你没有这个知识，你不会以为它是粪便。 对，因为磷虾是红色的，所以它吃进去磷虾， 所以以为它的食物是螃蟹。 嗯， 但实际不是，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食蟹海豹，但它实际上吃的是虾。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探险队员也太不对了，因为螃蟹煮熟了才是红的， 煮熟了也是壳是红的， 有蟹红素嘛。嗯，螃蟹有蟹红素。 哇，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个 crab eater 真的远看就像是一个刚刚被充满了气儿的一个长条的气球， 对， 特别像。 然后在那儿打滚儿，就感觉快要飘起来了，因为里面全是气儿，感觉很轻，会浮起来。 是的，特别可爱，特别特别的萌。 这就是你刚刚说眼睛又圆又亮的那个品种吗？ 不是，这个也 是 食蟹， 还是 crab eater？ 对， 你看脑门你就知道了。 有点丧不大眼的感觉， 哎，对，有点懒洋洋那种感觉 啊、嗯。 各种就是探险队员，他们对南极的动物都有一种描述，他们就觉得，哎，一提到南极动物，他们首先就会做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情， 这是什么表情？ 给你个特写，等会儿，表情是什么？就是萌是吗？ 就是他们不怕人，他们看到人之后会觉得，哎，这是什么？好好奇，好好玩啊！ 这是什么鬼？我要看一下。 对，就很天真的样子。 什么表情？ 你们是谁？你们在哪？你们在干什么？ 你从哪儿来？这不是保安的问题吗？ 所以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就是这个角色呀，这是他、啊、这是他们的土地呀。你们要来我这儿，你们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目的。 是。 你们要找谁？ 就看看你而已。 登个记，对不对？ 对，他们从来没有被什么东西伤害过，所以他们对一切都保持着一种好奇。这就是也是那些探险队员们一直在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们？我们要珍惜他们这种。 让他们保持这样一种纯粹的状态。 对他们纯真嘛。保持自己纯真的样貌。 好，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这两个直播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今天两位从南极这片纯净大陆带回来的很多的一手的素材，非常精彩。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整点继续回来。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两位不用我再介绍了，你们自己来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高颂。 大家好，我是薇子。 再次欢迎，也欢迎我们两位旅游达人的粉丝们一起加入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也热烈的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我们这个此时此刻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节目组潮流梦工厂的粉丝群。我们今天刚刚建群，大家终于有组织了。 今天刚刚建群， 对，一直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但是今天终于就是鼓足勇气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会有一些粉丝福利在里面，你们一定是第一波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亲生粉啊。 让袁一发红包， 发，满500的时候发。 哎， 今天两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自己从南极哈带回来的很多的图片的素材啊，视频的素材，非常新鲜，很可爱。可爱呢，主要是指里面这个小动物哈，很多萌宠。 是。 刚说海豹，海豹已经说了两个品种了，据说还有那种很凶悍的。 对，应该是左下角那一张。 这张吗？ 这 张吗？ 对，你 长得有点像那个，就是不，就是那个 啊 ，Flash 那个闪电，动作很慢的那个闪电，叫，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那个 啊， 树懒 啊，对，长得像 真不像， 就是看缩略图有点像啊，但是打开大图还是有点像， 他的嘴角都向下撇的， 对， 就是不高兴， 就感觉像那个漫威系列里面那个小丑。 嗯，这个海豹的名字叫做豹海豹， 是脾气很火爆那个豹吗？ 不是，就是海豹的豹。 对，豹子的豹。 那为什么要同一件事情重复两遍呢？ 就证明他厉害啊，是厉害啊。他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海豹，而且特别危险。 是，就是我们见到的海豹里面唯一一种肉食，不能说唯一肉食，就是会吃海豹的海豹， 会吃同类。 它的主要的餐食是 餐食食物来源， 食物来源就是一是刚才说的 kiwi， 就那个磷虾，一部分是企鹅。一部分是小海豹，这是它的主食。 天哪！ 对，所以就它好看起来特别特别的厉害， 就看上去是那种就是叫做事不关己那种感觉， 特别丑， 与世无争。反正你可以把你手机里面它那个血盆大口那张给大家看一下，举在这个镜头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找一下、有没有吃海豹的。 反正确实面相不是很善茬的那种类型，一看就不是善茬。 对，但是它也不会说肆意猎杀，因为像我们这次看它趴到浮冰上面，但是它旁边后来趴上来一只它的食物。 嗯， 但是他也不会说啊，我上去把你咬死，因为我现在不想吃东西，我不想理你， 我不饿， 对，我不饿， 是一个情操很高的豹海豹。 在冰面上，两个人都是没有什么攻击力的，那只有在水下，他们俩才显示出来了游速啊和攻击力的不同。 主要是因为冰上太滑。 对，所以你可以其实随便打开一张海豹的照片，你会看到他们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疤痕。就是他们在水中啊，小的时候被人咬啊，这张没有啊，它比较干净。 刚才有一张很明显， 我有看到有那个裂口。 对， 你看这张， 对， 这张左边这个就一块，就是还没有 对 痊愈的伤口。 照片就是想拍他那个伤口在脖子上面。 嗯， 对，所以他看上去的时候就是在水下的时候被人攻击过，就特别危险。 谁都有这个，对吧？ 嗯， 这个。叫什么人间不拆的时候， 对， 这是暴间不拆的时候， 暴间不拆的时候都有自己我惨痛的历史。 你找没找到那张血盆大口的照片？ 我正在找。 好吧， 看看别的。 南极这片土地上的动物很多都是大家一直都很想看到，然后或者说只能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像海豹啊，像企鹅呀，包括鲸鱼啊等等等等。你们这次如果掰着手指头光算大类的动物种类的话，一共见过多少？还能数得清楚吗？ 我们看齐了吧，已经。 企鹅、海豹、鲸鱼， 各种各样的鸟， 各种鸟，对，各种鸟， 我们基本上看齐了，就是在南极能有的大部分。 对， 非常淡定的对我说，我们基本上看齐了。你知道多么让人艳羡的一件事吗？ 来，淡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所以第一次见到你们想看的动物的时候，就是那种啊，天哪，是这种感觉吗？ 出发之前，其实很多人说，你第一次看到企鹅的时候，啊，企鹅啊，天哪，啊，企鹅。但是到你后面的时候，就是，啊，企鹅，哈。 看多了以后就跟看到你旁边的同行人一样。 我其实是很少见那种就是第一次啊企鹅，然后最后一次还是啊企鹅，就是对， 不会有一直尖叫下去的人的。 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能看到动物大类里面所有的小类，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我们看到很多非常难得一见的小的动物的种类。 跟他们这个时候的季节也有关系吧？ 跟季节应该是跟他们的分布有关，我觉得是。 嗯，就是你们还是去到了动物种类分布很全的这一片地域。 但包括很多探险队员，他们来过很多很多次南极，说很难，有些动物他们来了十几年也很难见到。 比如说虎鲸。 你们见到虎鲸了？ 对啊。 有视频吗？ 没有。 有一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 但 因为太难拍到它了。 对，猜一猜哪一张是虎鲸？应该就是一张很小的背鳍。 因为我这里呢，这图片都是缩略图， 在下边， 对，那个 就应该这张， 这张哈， 对， 不是，这是企鹅，在那个 企鹅在水里 鸟的左边那张， 对， 哇， 这张， 哎，这个光看到一个背鳍就觉得很帅，就是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它跳出来了呀，而且我们是看见它是一群在活动的， 这张虎鲸是因为虎鲸它很危险嘛，所以其他的像。座头鲸啊，小须鲸这种我们可以巡游的时候去看，但是虎鲸我们遇到它的时候就是在船上，在船上远远的看到一群虎鲸游过来， 你们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了。 其实虎鲸真的，如果是野生的这种虎鲸的话， 这肯定是野生的，不会是你家养的呀。 对对对，就是说危险系数非常高。 当然。 然后我看到一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嗯，就从船的左舷它出现，穿过我们的船， 穿过船底， 船底，然后从右舷又 出 现。哇，真的，你看见它就太惊喜了。 刚才的那张照片，其实它虽然拍的不明显，但是仔细看的话，能看到水下有一点点的白色，就是虎鲸的肚皮，还有它的鳍两侧的那种白色，那个是其他鲸鱼没有的。 嗯哼， 那个其他的鲸鱼就是基本上通体一色的，就是颜色比较深。 嗯， 但虎鲸的在两侧会有一点点、一点点白色，不是很明显，就是在它头下面的那个地方。 所以关于这些动物的分类，是你在去南极之前就已经自己做好功课了，还是在船上的时候不停的去补习？ 其实自己做功课会比较难。就是因为有一点点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感觉，所以高颂就说我在船上一定要去听课。 嗯， 你听了吗？就让人 我听了，我听了关键的几节课我都听了，企鹅的、海豹的和鲸鱼的，当然还有讲冰川的、那些。 其实这样上课最有帮助了，就是你一边上课，你第二天或者下了课 就 可以立刻看到。 对对， 就跟做实验一样。 对，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你很有针对性，他们知道你会看到什么， 嗯， 然后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嗯、天哪，我们的课堂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那就太贵了。 你说的对。我们来看一看从南极拍摄回来的他们和企鹅共舞的视频。 开始今天的第一次登陆，也是南极之行的第一次登陆。Let's go。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巡游当中，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登陆，远处就是海钻石号。岩石上全都是金图企鹅， 来到了南极第一次登陆的登陆点，身后你看到的这个山上全部都是企鹅，全部都是企鹅，也大部分都是金图企鹅，啊，也有其他的类企鹅，然后也有飞鸟啊，其实是海鸥啊什么的，飞鸥啊，也有小的企鹅在这边生活嘛，所以就在这里，他们会聚居，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企鹅从你身边扑腾扑腾跑过，还有小企鹅在呼唤它父母的声音。到南极的这个月份恰好是小企鹅换毛的时节，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寒冬，他们的父母已经开始不给小企鹅喂食，所以特别困惑的小企鹅经常追着企鹅的爸爸妈妈在陆地上狂乱地奔跑着，也在疑惑着为什么就不给饭吃了。困惑的小企鹅经常独自站在石头之上四处眺望，不知所措的样子非常的可爱。 值得羡慕了呀，因为登上一片陆地以后，这陆地上全是企鹅 啊，就是这还算少的呢。 对对对， 后边还有更大片大片的，放眼望去好几千只、那个、 我要收回我开篇的时候说我不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太值得去了，因为你平时见到企鹅比如在各种水族馆什么的， 嗯， 极地水族馆也好吧，你都是隔着玻璃还反光呀，然后企鹅还会心情不好不愿意见你呀，耍大牌呀什么各种的。但你到了它的领土上以后，你就是完全跟他真的和企鹅共舞这个词儿用得很对。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了，企鹅是不太会害怕人的， 就是我觉得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企鹅它真的不怕人。 对啊，而且他们很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去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季节。 对，我们去的这个季节正好赶上小企鹅正在换毛， 所以我刚刚在你们的指导下看出了那个大企鹅和小企鹅的区别。 对、 小企鹅远处一走，光线下面就是有一圈光圈， 对， 然后光圈里面能够看到，哦，原来是加了梦幻效果，模模糊糊的， 对，磨过皮的企鹅。 但是它的状态就我觉得很像是这个，它会比大企鹅的流线型的身材要胖一些，是因为它 的 baby fat 吗？ 对，但是不是，是因为它的毛有点往外炸， 砰， 对，所以就显得它会胖一点。像快乐大脚里有那个灰色的，颜色也不好看，反正就特别丑，换毛的时候更丑。就 我觉得毛茸茸的可爱呀、啊。 那个照片里面有一张特别典型的一张小企鹅正在换毛时候的那个， 就是正在换毛， 对，正在换 斑斑驳驳的， 就是丑， 对， 应该是这 张 吧？ 是这张吗？ 啊。这个、 但是这张能够清楚的分辨 出 左边是大企鹅，成年企鹅， 对， 右边是， 右边是， 对，小 企鹅， 因为小企鹅是灰色的，然后毛茸茸的， 嗯，金图企鹅，这个企鹅呢，就是你的它的眼睛上会有两个白眉。白眉毛， 白眉大侠， 然后嘴是红色的、 嗯、 哦，哎，真的，眼睛上方有一撮白的， 对， 然后红色的嘴， 这个就是大家在印象当中看到的最最多的一种企鹅，最常见的 金图企鹅， 金图企鹅，嗯， 你们刚刚说正在换毛的，我试图找一下， 嗯， 哎，这不是，这是 企鹅蛋， 企鹅蛋被踩碎了， 不是孵出来了， 应该是 吓死我了， 这个季节就是企鹅已经完全孵化，因为小企鹅已经长大了嘛， 就破壳而出的状态。 它 哎，对，这应该是这个， 哎，这一张里面像他们肚子上黑漆麻糊的这种是脏了呀， 就是、 还 是 在换吗？ 脏，因为他们 单纯的只是脏， 趴在地上，企鹅就有两种姿态，一种是站着，一种是趴着， 是吧？ 就是、他们 那你看的不完整。我看过躺着的，消息 了，那他们怎么 就肚子朝上吗？ 对啊，就卡在两 个这个画面左边中间的地方有一只趴着的企鹅，就是那种姿态，它完全趴在。 哎，不是这张，刚才那 张、 这张 啊、哦，我看到，在那岩石上趴着。 就是一摊，就一坨肉肉趴着。 因为它脂肪层很厚嘛，所以有缓冲的作用，也不怕岩石、 啊。这张照片，刚才你切到的那张照片，实际上 是 对这张照片右边有一只鸟。 啊，对，这张混进去一只鸟，哎，最右边 那只鸟是叫贼鸥，就是它会来偷企鹅们的蛋。其实就是我们刚到这个岛上的时候，企鹅的分布并不是这样子，它们就是散在各个角落的。然后呢，就是这只鸟只要一来，然后就听到一阵特别大的喧闹嘈杂的声音，然后企鹅开始集合，就是把蛋把小企鹅围在中间，对，然后那个巧、那个贼鸥一过来，然后所有的企鹅聚集在这，然后冲它叫。 对，然后冲他还要伸长了脖子， 伸长了脖子， 就是 捉 他 的样子。 对 对、嗯，那你们能够模仿一下企鹅的叫声吗？ 哦，企鹅的叫那分种类了是吧？叫金图企鹅的 叫 声、 哦哦、叫声不一样啊，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金图企鹅的叫声真的让人感到啊，对他的所有的梦幻的想象都幻灭了。 是不好听是吗？ 江湖传言，企鹅叫出来的声音是驴叫声。 啊， 江湖传言， 嗯， 但是你们没有听到过吗？ 当然听到了呀， 对， 满天都是这个声音。 对，我们到了那儿就发现这个江湖传言是真的， 名副其实。 对对 对，就是驴叫的声音。 对， 所以你们在第一次穿越这个南极圈的时候有看到企鹅吗？还是说要放这个单独？ 要单独看吧，单独看那个企鹅叫。 我们再来给企鹅一些 时间， 对，更多的时间。江湖传言、你怎么学得那么像？ 这就是企鹅叫。 后面那只企鹅应该就是在正在换毛，它背上没有毛。 我还想再看一遍。 你再点一遍，再点一遍。对，就是。 就是一叫起来，感觉要背过气儿，就是。 对，这个还是一只小企鹅呢。因为它那个毛也没换完、就刚才叫那个也是一只小企鹅， 就感觉 有的地方是蓬松的，有的地方是贴皮长的。 对，然后据探险队员说，这个企鹅在换毛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个时候？ 对，它很痛苦，因为换毛对于它来讲就像一个成人礼一样，就像、就刚才很多视频里面小企鹅在追着大企鹅跑，因为这个时候大企鹅就停止给它喂食了。它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毛茸茸的不能下水。 嗯， 但它换上自己的毛之后，大企鹅就不会再找吃的来喂它了。 大企鹅会说：“你小的，我跟你说，你现在开始必须自己找东西吃，我不管你。 对， 叫我爸妈也没有用。 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它又尽量又身上浑身换毛很痒，但是它又不可以动， 就是很多站定不动，他可能站在很久都不动， 就那种感觉像刺挠，你知道吗？ 明白。 嗯，就是又痒又疼，只要是换一颗羽毛下来就是又痒又疼，他要全身都要换掉。 你知道高松这话讲的就像是他刚刚经历过换毛一样。 他又得有没有 设身处地的为消 能量的输入，就又不吃东西，所以他一定要站在那里很久都不能动，就是为了节省自身的能量。去换毛还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对，得有足够的力量在换完毛之后走到水里去吃点东西。 哇，就我觉得光说这个南极的动物就可以说出好长好长的时间，因为刚才讲了你们看到的很难得的鲸鱼哈，包括咱们还无意间看到了就是企鹅在游泳的样子， 是， 对， 就这样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这感觉，然后露出两个小头，感觉像是鸳鸯一样，正好是一对 鸭子一样， 是不是？ 企鹅它会在水里就这样子跳出水面，就像我们看到海豚一样，因为它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啊， 对，就像游泳的时候要换气一样，它跳出来的时候会张一下嘴 啊。 那企鹅是不是鸟类呢？ 企鹅是 算不算鸟类？ 鸟类，我觉得是。 为什么企鹅是鸟类啊？ 因为它是蛋。 它是诞生的。 它肯定不是哺乳动物。 对，它首先是诞生的， 对对， 然后其次呢，其实你说企鹅会不会飞呢？它在水底下 会呀、啊、会呀、啊、会、啊。 它在水底下的那个姿态就和飞鸟飞动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就它飞行的技能就退化了而已， 变成了在水底 飞。 对， 就是扑棱蛾了跟。 嗨， 哎， 这是游泳健将，好不好？ 好， 真的健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碰到了让我们觉得企鹅可能是让大家感到最…… 等一下， 嗯， 这个是豹海豹吗？ 对， 对，就是 你可以分辨出来了，你好厉害！ 因为它这个侧面太不友善了。这个表情太不友善了， 像蛇头一样， 就是你看他就很害怕的样子， 很凶， 对，这就是 人狠话不多，社会我豹哥。所以你看去到这片土地上面，你真实的见到一些东西， 是 在配合上有人给你去弥补一些相关的知识，你很快就能够学以致用。 对啊， 对 啊，就是你已经现在可以分辨出来这三种海豹的样子是什么样了。 豹海豹、Crab Eater， 就是食蟹海豹， 食蟹海豹， 还有 Wader 海豹， 还有 Wader 啊、棒。 然后金头企鹅你也完全能分辨出来了呀。 金头鹰你刚刚讲了嘛、我们再说一遍重点，就是眼睛上方，哎，对不起，眼睛上方，哎， 这个就不是金头企鹅了。 我知道，但是这长得好丑。 这是它正在换毛阿德雷企鹅、 好颓废。 阿德雷企鹅， 这是满头都是黑的，连嘴都是黑的。 对啊， 对，它只有眼睛旁边一小圈是白色的。 阿德雷企鹅正在换毛当中，极度痛苦。你看那样子， 简直难受死了，感觉生无可恋， 不想动。 我刚盯着它拍了好久，它一动不动，然后它会不停地啄自己身上的毛。它能够着的地方都已经被啄掉了。 这只就是阿德雷企鹅， 对， 这是金图企鹅， 对， 眼睛上有一块 白色， 然后嘴巴是红的。 嗯 呀，感觉自己今天找了很多知识。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企鹅，不知道你们找到？ 有，我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 有的有。 帽带企鹅，哎，对， 就是这个。 我觉得它是最萌的。 这个很萌哎，就是眼睛，就是脸部的一半，包括胸前、肚子这边全都是白的，其他地方是黑色。 但是你仔细看，要仔细看，它眼睛下面有一个黑色的一条线， 分水岭。 对，这个、这个。 对，就像是像骑士的那个帽子下面勒脸的那个带子一样、 帽带就是帽子的带子那个意思， 对， 那 叫 帽 带企鹅 啊。这个真的很萌，这是换毛前的吗？ 这应该是换毛， 正在换毛中的吧，应该是。 但我觉得整个蓬松度还挺够的。 对，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在登陆长城站之前看到的。 我觉得金图企鹅相比之下应该是就是那种皮毛的油水最多的， 对，看起来 最 亮晶晶的， 对，最亮的，也是我们最常能够见到的这种叫金图企鹅。 是的， 知道你们听没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吧、为什么企鹅只有肚肚是白的，为什么后背都是黑的？ 黑 baby， 为什么呢？ 不知道哎。 当时我在冲锋舟上哈、我旁边有一个小姐姐问了我们探险队员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企鹅只有肚肚是白的，后背是黑的？然后探险队员非常非常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小姐姐说，实际上因为企鹅手短呀，所以她洗澡只能洗到肚肚，所以她只有肚肚是白的。但是当时因为探险队员思考了一下，特别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说因为企鹅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它是趴着的， 然后它的后背是黑的，这样你从上往下看海也是黑的，后背也是黑的，但从下往上看的时候天是亮的，肚子是白的，就是保护色的那种。 哦， 高科技。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你看亦正亦邪的回答都会让人印象很深刻。 对， 对，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投企鹅手短洗不到背这一条企鹅界也没有搓背这个功能， 加一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哎呀，我今天这个话筒太调皮了，就跟企鹅来回的蹦跶一样。各位，关于南极，不管是动物也好，它的自然环境也好，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今天来询问。因为你看，生动南极的队长在这里，然后我们的98年的 Visa 也在这里坐镇，各位都可以给出非常详尽的答案哈。在这个时段马上要结束之前，我想让高颂高调的来展示一下这趟行程之后自己手里面多了厚厚的一沓 certificate 证书，很值得炫耀炫耀。这是什么？ 这是穿越南极圈的证书，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和Visa也都有。 然后上面的签名是 上面签名，所有的都是探险队员的签名 啊，就是船员对吧？和你们一起去。 不，探险队员和船员还是不一样的。探险队员是可以驾乘硬壳冲锋舟带你下去，给你讲述这企鹅故事的这些人。 哦， 上面明特别清楚的看到是，我的穿越的纬度啊，66度56分。啊，这个南纬，然后呢，西经是67度32分，这个纬度，这是我抵达的最远的地方，也是这个船季以来抵达最远的地方。下面呢，还有船长的签名和探险队长的签名。 赞， 高科技啊！ 这是穿越了南极圈，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来看一下高颂带回来的穿越南极圈的视频？稍后继续回来。 66度34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理意义上的南极。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身后的这片大洋就是真正的南极圈里的样子了。耶！真正的南极是什么模样的？这里，这里就是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南极。刚刚我们穿越的就是66度34分，现在我们继续向南走，一路向南。深入更深度的南极，天气现在是有点阴阴的，哇，相信每个人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激动。现在在坐船船行的第三天一早，抵达了南极，现在可以看海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浮冰，证明我们离南极大陆是越来越近。当然了，今天下午我们将开始第一次海上的巡游，我们将会在66度34分里面进行巡游。难得的体验，真是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体验。哎，现在已经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寒冷。那么，究竟稍后会怎样，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 ，OK， 这里是南极洲。轮到我们在南极第一次海上巡游了，下面有很多冲锋艇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将会去看一看冰川，然后去拍一拍照。这是一次我们在南极极圈之内的巡游，我们的 Quark 这个船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电算是在我们的身后。Unbelievable！ 刚才有没有拍到？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只海狗在和我们打招呼，而且还立了起来，和我们撕了一下寒冷。 寒冷！ 哇，真的这个是让人感到很惊奇的一件事

的一些状况， 在南极圈内的巡游， 就是其实在行程当中是随时有可能从那个你们的船上然后坐那个汽艇，是叫汽艇 冲锋舟， 冲锋舟，然后去到这个海当中更近距离的接触那些冰面呐、生物啊等等。所以刚刚视频里面还框出来一个初恋企鹅，这是什么来头？ 初恋企鹅是我们这个航次所有的人见到的第一只企鹅 啊，所以叫它为初恋企鹅， 我们把它叫做我们的初恋企鹅。 200多号人抢一个企鹅， 对 呀、 你们没有考虑过企鹅的感受吗？它压力有多大呀？ 就慌乱的逃跑。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让一只能够见到人类的企鹅应该比能够见到企鹅的人类更幸运。 哎呦，很会给自己着吧嘛。就是我就要看你，我就要拍你，你很幸运， 对， 你比我还要幸运。 你能看见人类了，你想想多少年之后你才能再看见一个人类啊，对不对？ 也确实是因为企鹅的数量那么多， 是 不是每一只企鹅都可以有幸见到人类？ 对。 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见到这第一只企鹅也确实兴奋无比。 对。 因为其实大家脑中对于南极的印象就是企鹅，能够看到企鹅是去南极的第一个梦想啊、也是最大的那个梦想。然后当天是大家都期待，其实卯足了劲想去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企鹅。 就第一次巡游的时候，其实不一定就一定能够看到企鹅。 对，但是我们看到了有海豹，有这个海狮啊出现，远远的也可以看到它摊在海面上的海豹，冰面上的海豹。但是我们还是说企鹅可能不会吧，因为有些企鹅聚集区它不会那么靠南。这个因为到那边南极里面圈内的这个温度体感温度是非常低的，其实很冷很冷的， 对， 大概0度上下吧，这样一个温度，也没有特别都结冰那个温度。但是我就想在这个状况下应该是在孵化的企鹅应该是比较靠北边一点，相对温暖一点，没想到就在我们即将转弯的时候，在一块特别大的浮冰上面看到了一只阿德雷企鹅，就呆萌呆萌的状态在看着我们。 阿德雷就是那个全身通黑，然后眼睛那边有一圈白。 对， 为什么？你们来干嘛？你们是谁？你们到这儿来找什么事情吗？就感觉一种满脸的问号，写了一脸的问号，头上还画了3条线那样。然后我们就围着他看啊，就一直在看，然后所有船都过去，哇，冲过来，冲过来看。 他说：“递你们一张表来，请登记，身份证号借写一下， 记得盖个章。”就是对，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我们在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大家问就是会问到你说在对行程当中的哪一个环节最记忆深刻的时候，不少人都会说初恋企鹅。因为它是你第一次接触到南极的生物的最原始的那个状态。你像我这趟行程可能我看到了海豹，但是其他的巡游当中其实可能没有看到，就看到了这只企鹅。 所以它非常轻描淡写的告诉了我们，第一次巡游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海狮、海豹、企鹅、什么鲸鱼、海豚， 还有雪雁啊，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各种，对，就很寻常， 很普通了。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你手中那些不寻常的证书。 对， 刚刚还只是第一张哈，就是穿越了南极圈的那一张证书。 我觉得证书之前我需要让你看一个非同寻常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在这趟行程当中只有我，有且只有我拍到了，就是视频二。 就是你们跳入南极海那个， 在前面那一个，就是鲸鱼的一次绝美的汇合。 哎，完了，我刚跑活了。 对，绝美的配合。 好，来看一下， 来看一眼。 飞子，你说， 我们离鲸鱼这么近的那一天，就是本来那是一片就是鲸鱼的聚集区，然后就我们在找鲸鱼的时候，但我没有那么幸运，我离鲸鱼比较远，但我看到远远的应该就是高松他们那条船，就在他们可能连一米都不到的地方，就这样跃出来一条鲸鱼。 倒是也没有一米不到了，这是稍微还是有点距离，大概5米左右。但是五米左右看鲸鱼的这个规定距离是20米啊。但是你去找它，它离你20米出现了，你看到它 OK 的。 但是你不能拒绝它，非要贴到你旁边，我就要跟你离那么近， 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呢。 所以确实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状态。 对， 对， 你们能说出这个鲸鱼的品种吗？ 座头鲸啊。 对， 哦，什么都懂。 不是，它不一样的，因为你会看它喷射水柱的水柱的样子，以及它究竟在下潜的时候会不会把尾巴露出来。如果不露出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鲸鱼的品种，而且它的大小你可以看出来。刚才那一个大概得有20米吧左右的一条 鲸 鱼，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头上有很多的痘痘， 疙疙瘩瘩的， 就是，对，小疙瘩， 就年轻嘛。 对，然后那个方头方脑的那个样子就是座头鲸。 哎，哦，我知道了，那个方的那种的， 对， 像屏幕一样。 它每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是它要马上下潜到深海去 吃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往下潜。 对。 你知道，但是我刚刚看视频，你知道我觉得什么吗？ 嗯， 就是他露出那个脊背的时候，你们哇，然后吓到了他。本来他应该有个更美好的弧度，结果他憋住了一下。不相信你们再看一遍。 我们不知道他会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对，你看， 他突然间出现， 然后 也没有啦，就是这样。 你看，呜，然后他就 有点像 憋了回去一下。 像 你看。 那是我， 但是确实它这个尾巴跃出水面这个弧度真太迷人了。 对啊，多少人就在等待着拍这个尾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为什么这回拍摄是拍得这么清楚，是当时我把一个摄像机就搁那儿了，我忘关了。我忘了关了。对，然后我也不是，你也不知道他会从什么地方出来啊！你是绝对不可能知道他会从你面前出来、身后出来、船底下出来把你掀翻，这都不知道，所以就恰好他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成为了这一趟旅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视频，也是最最最精彩的一次一段记忆啊！比初恋企鹅 更 没有初恋企鹅。 我刚想说这个。朝三暮四的样儿啊，刚说完初恋企鹅， 没有初恋企鹅记忆那么深刻，但是确实是最美、最值得炫耀的一个。 因为画面太近了， 对， 而且包括天宫最美的是那一天整个海也好、天空也好、背景也好，都美到无法挑剔。 对啊，所以这个很完美的一次和鲸鱼的邂逅。 所以你手上是有一张看到座头鲸的证书吗？ 那还真是没有。 那这个证书是什么？ 这个位子跳了吗？ 跳了， 位子也有啊。我们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张证书，这张证书呢是我们要去完成南极冰泳的一个证书，上面写的是南极冰泳俱乐部啊，欢迎你加入南极冰泳俱乐部，恭喜你在南极进行了一次冰泳挑战，当天的水温是-1摄氏度，你所这个挑战的这个冰泳是成功的，那么恭喜你加入了南极冰泳俱乐部，上面有一个章徽章，你会看到就是同意你 还是刺绣的那个， 对，同意你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等于说这一次的旅行我们在里面其实做了一次很独特的尝试，这个尝试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南极亲近一下南极的海水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我们都在讲南极的动物生物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它的， 你还是以一个人类的视角再去触摸， 并非是零距离的 设计这个。 那么这样一次跳海其实是既是勇敢者的一个挑战，一次体验，也是对南极的一种敬畏感的一种自己的亲身的感受，你会去感受这个水到底有多寒冷，到底有多少度。 威子，你是一个女孩子哎，你是什么说服？你是怎么说服你自己说我也要去尝试这样的一种行为？ 没有说服的过程，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必须去啊， 就是一定要去啊！ 是呀，太符合你这个人设了。你这人设我们稍后再继续介绍啊。所以，这个跳南极的海域 啊， -1摄氏度的水是什么感觉？体感上面什么状态？能告诉我吗？你们俩，我想听你们俩彼此都介绍一下。 我听啊，先听威子讲的，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想听一个女孩子，细皮嫩肉的女孩子。 其实我开始挺害怕的。就虽然我决定了必须去，但是我之前心里一直很打鼓，尤其是就是穿着泳衣站在那个舷梯上的时候，特别特别冷，那海风吹过来。 你要穿正常的泳衣是吗？不是长袖长裤那种？ 啊，不，我穿的就是很正常的泳衣，然后就特别冷，然后当时心里好害怕，但是当你站到那个口往下跳的时候，我跳下去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就爽就是能感觉到很刺激， 和年纪大的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而且一下去之后就跟正常泳池肯定不一样，它有那个浪，想冒头就有点难，然后就是凉，然后咸。 你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吗？ 会， 水性好， 会游泳，对。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施展了，没有平 可以施展，我倒可以把头露出来，但是跟那个平静的游泳池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有那个海水，它非要往你那个喉咙里灌， 对，那个海水一点都不 提起。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吗？ 在海里游泳也之前也有过，但是没有说真的脚够不着地我必须要游的那种就是泡在海里倒是有过。 啊。 高颂呢？ 我简单，我的感受就是求生。 求生就不能死、 哎、你仔细看一看上面这个刺绣上写的这写的这个、嗯、这一圈字儿，你给大家翻一下，幸存者好吧， 嗯啊 survivor 嗯， 幸存者 讲的就非常的极限的感觉。 对啊，所以就是 你不用有这个徽章上面写幸存者，我本身也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值得敬佩了。 对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太直观的感受哈，所以呢我也准备了一段视频让大家想感受一下我当时跳下水的那种感觉。反正害怕什么的我是完全没有的。 我刚刚看那个视频里面那个浮冰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就像看一杯巨大的冰沙在搅和，然后呢如果你们跳进去的可能你们就是那杯冰沙里面的吸管。 红豆啦， 红豆，红豆是沉在那个底下哟。来看一下 吧，看看吧， 哇，当天有80多位勇士挑战了这个项目哎。 对啊，也是这个传记以来最多的挑战南极冰泳的传奇， 是我们这次创造的记录之一。 哇，就是因为刚刚看到一个前提条件哈，那一天因为室外的温度达到了8摄氏度， 对啊， 在南极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了， 很暖和， 对，阳光非常好。 然后你们就决定去跳海，但安全措施我有看到，每个人身上有一根绳子， 对， 就防止你被大浪飘，就是拍走那种状态。 就跳下去，就是它允许你自己往前游一段，然后那个绳子绷紧了，它就会把那个绳子开始往回 拽 回来的， 对，就不会让你在下面待多久了。你看我那个做了一个动作，就挥了一下手，其实我就希望他赶紧把我蹬回去，但是好像这个探险队长没有理解我的意图啊，所以就我就自己游了。 他以为是。探险队长以为告诉他说 Hello, 你也来、啊、 绳子放松一点再让我游远一点 你也来啊你也来啊！最后探险队长还是跳了、他自己还是跳了凑了一个八十七十九八十， 反正确实是挺值得佩服的、就是下水水面的水里面的温度毕竟有0-1度， 对啊， 就你上岸了以后那个状态 冷不冷，你觉得冷不冷？ 对呀、看着都挺冷的 确实是挺凉，但是当时的心态是更激动了，我做了一次可能别人不敢做不敢尝试的事情， 因为我有深潜的经验， 是 我有潜水证嘛、就是去到海域里面就真的自由潜的时候，你要从那个船上往下跳那一瞬间你是会触的，我特别能理解高耸前面啊咋呼呼我跳啦，就像这我害怕那个状态我很能理解，就是你到就临了的临门一脚的时候你会触，结果我当时就是被那个老外踢下去的 啊是，我还是自觉跳下去的， 对，我有看到远景确实是自己蹦下去的， 对，因为在想后面排队的人实在不能等太久，因为他站在上面挺老冷的， 对对对，真的真的 还是跳下去吧。 威子有给自己这个跳海这个举动留一些影像吗？ 有，就是其实它旁边会飘着2个冲锋舟，会有每一个人留下那个跳水的影像， 照片， 对，照片。然后我船上的朋友也有帮我拍，但是我上来之后，我真的没有觉得冷，我觉得那个水温是我就是跳下去上来就是最冷的那个点，我上来都觉得啊，空气好温暖那种感觉。 因为确实啊，水温跟就是室外的温度相比，室外温度还是有优势的。 其实我从水里面上来一点都没有觉得冷， 而且其实人在那种极限情况下，你的血液的兴奋程度，包括那个冰水对你的刺激以后，你是有那种被冻到发烫的感觉的。 对对对对， 哇，就是。对，一开始进去以后是浑身就感到特别的冷，被千针刺骨的感觉， 就扎得慌， 对，像容嬷嬷来了一样。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感觉不到任何感觉，你的脚、你的手就已经失去感觉了。然后慢慢你就会感觉到身体有点发烫。但是烫呢，如果你是不动飘在那里可能还好，但是你每次都要浮动嘛，每一次你的滑手的过程，就会好像又被容嬷嬷扎了千万次一样，然后就啊。 哎，停！ 算了吧，不坚持了，回去吧。 哎呀，确实这一趟这个生动南极之行哈，一共是历时 16天， 对。但其实对于98年的威子来说，我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你的粉丝，像珠穆朗玛峰啊、Well 啊、雷子啊、刘平啊、艾威尔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来给你助阵哈。好像你的就是驴友很多的样子，你是一个很爱往外走的女孩是吗？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像我自己介绍自己，就是所有没有见过都要见一见，没有吃过都要尝一尝，就是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尝试。 因为我刚才也说嘛，98年的姑娘对于很多其他这个同龄的孩子来说，就是在上学的阶段嘛，而且咱们俩之前聊的时候，你也跟我透露过说你在南极之前已经去过了北极。 对，北极是高中时候的事情。 咱们的高中在干嘛？ 去了趟黄山。 就高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感觉应该是埋头苦干准备高考。只有这唯一一个目标，但是你去了北极。 对，当时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觉得啊，去北极一定要抓住，就是这个机会。但一听觉得去北极就是，感觉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种感觉。 因为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你看去趟黄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出境游对于高中生来说就已经挺难的了。 时代不一样了，而且呢， 我跟威威可是一个时代的，真是的。 你那一言难尽的表情。 好吧，算是你们是一个时代的，但然而呢，就是人家对于世界观的建立和对于旅行的角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有个好爸妈呀，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理解的， 特别支持， 对， 很支持的， 特别支持我，就是出来看一看，而且也不会给我什么限制，就是想去看就好好去。而且我一定要去南极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从北极建立的、树立的。然后我这一趟南极，我有很多的行程啊、内容啊，其实我也是自己在跟北极做比较，就是看这两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和那个时候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在跟过去走过的路比嘛。 南极和北极的两趟行程相距了几年？ 相距了有4年吧。 你觉得这4年自己这两趟行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面对这两趟行程，我感觉不到自己有特别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我在 是学生 对旅程当中，我更专注于我眼前的东西，然后专注于我听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而且像南极这一趟，与其跟我像我说是对我来讲是震撼，那不如说是对于在北极自己立下的那个愿望和梦想的一种实现，就这种归属感可能会就是更强烈一些， 属于到南极还愿去了。 对对对，有种还愿的感觉。 你知道对于威子我为什么感觉很好啊？因为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就是接触过很多的旅行达人， 是 每一个人对于旅行这个事情会有自己的理解，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足迹能够遍布全球啊，或者说我在哪一方面更擅长，我要去把所有这些都攒齐。但是威子给我的答案是，只要是新鲜的，我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愿意去尝试。这是对于， 对， 就像你和南极大陆上的企鹅很像，南极大陆上的动物很像，你对一切都保有着那种好奇和探索的欲望， 是的， 而不是像某一些就是在从事这个旅行行业的人，他把攒这个数据，我去过多少个地方，我的护照有多少本儿，有多少页，作为自己的一个象征和标杆，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你的地方。 而且他还年轻嘛，未来的路途都属于他，他去过了这么多地方，可能他和我们普通旅行者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模式， 他整个状态是轻松的， 对， 就是所以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和探知是一种热情洋溢的，以及特别纯粹的这样的一种眼光，所以我也觉得说可能从你眼中或者从你口中我们可以听到更多很有趣的内容，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内容，当然你去的地方也确实是很难得，所以下一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这是一个很落入俗套的问题。 南极北极都去过了， 对，对于这个世界， 当然下一步就是 东南亚了吧， 世界第三极呀， 西藏、 青藏高原，虽然这个地方对于南极和北极来讲可能就是近一些， 对， 但是对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南极北极虽然远，但是它对你的身体啊什么的那些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的高， 对，但是 只是路途比较艰辛，对，它比较特殊，但是可能西藏就更特殊一点啊，它对你的身体啊各方面的有很多的需求，所以也不能像我就是去南极北极上一个人跑 啊，所以你是准备呼朋唤友一起去一下西藏？好，我们也很期待你在这个去完西藏以后回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旅行。 好呀好呀， 谢谢两位今天带着其实并没有太遥远的一趟行程了过来跟我们分享哈，就在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而且这个中途还经历了2月14号啊，对吧，有些小浪漫呐、啊，当然一切都是跟南极大陆上的动物发生的这个浪漫情怀啊初恋企鹅之类的，也非常感谢因为你们的存在给我们这些平时可能假期也不够啊勇气也不够啊，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预算也不够的朋友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这个素材和分享， 是的是的， 感谢威子，感谢高颂， 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稍后将会继续为你放送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粉丝群，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会有很多的粉丝福利提前享受。好了，我们982的更多精彩内容稍后会继续放送，我是袁一， 我是高颂， 我是威子， 拜 拜 拜 拜。